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难，知你送君忍泪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分离冷落，怨恨有几番， 心声心灰难，知你送君忍泪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分离冷落，怨恨有几番， 心声托付红与难， 祝福话儿莫厌烦， 你莫教人为你 哇！一首真系十分经典嘅合唱歌曲啊！相信咧，如果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咧，都识唱；就算冇翻咁上下咧，都可能听过嘅呢一首《纷飞燕》啦。主唱咧有陈浩德加上舒雅颂嘅。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啦。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钱佩佩主持嘅《清晨爽利》啊。提提你咯，哥哥姐姐，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11月14日，咁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9月29噶啦，听日就系初一吓，提提大家。咁啊，室外气温咧而家有23度，相对湿度71%。寻晚咧就落咗少少毛毛雨啦，咁啊出边嘅，所以天气都觉得系舒服咗嘅，因为冇咁干燥。真系干燥咧，都会个人咧个身咧都会痕啲嘅。咁啊，如果都系觉得有啲痕咧，就搽润肤膏啦。睇屋企有啲咩用余用剩，我成日都话咧，用余用剩嘅润肤膏咧搽身就啱啦。因为查身因为大幅度嘛，咁如果有用余用剩嗰啲，又唔系好想查上块面嗰啲咧，就查身啊，查脚啊，咁当然唔好过期啦，系嘛？过期即系可能本身唔痕都变咗痕啦。继续咧，我哋要揾到廖小璇嘅歌声，《相思泪》。 情人别去，后人。消瘦相思别离也忍受，难忘往日情深厚，忍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相思孽带情 情参透，心伤透，相思过断肠消愁。 姐姐嘅一水隔天涯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初时风势较大，下周初咧天色系较为明朗嘅，后期咧天气系会温暖，较为潮湿嘅。啊、冬天就嚟潮湿，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嘅，即系天气有啲反常。以前咧都好分得清楚咧，即系一年四季嘅，即系秋冬季节啊，梗系干燥啦，咁啊，即系落住丝丝细雨嘅时候，就可能系呢个春天啊毛毛雨啦，夏天啊炎热啦，而家咧真系圣诞节都可以着短袖啦，系嘛？咁即系而家你话较为潮湿，潮湿呢啲天气冇理由会喺秋冬季节出现噶嘛，所以大家都系要好好保护地球啦，因为真系唔好好保护地球嘅话，地球就会生病了啦。 点解我中意你？因为你系靓。点解我中意你？几乎 我中意你吓，唔系一定靓嘅。咁中意一个人咧，就好多好多唔同嘅想法嘅。啊，亦都话唔同阶段咧有唔同嘅想法啦，嗬，系嘛？即系可能后生嘅即系中意靓啊，即系靓仔靓女啊。可能到咗年纪大咗咧，就可能中意一个啱倾嘅，或者同自己兴趣系一样嘅。伴侣啦，或者就算唔好话淨係伴侣啦，揀朋友呢都系即係要讲缘分，要讲鍾意同唔鍾意。你冇理由会同一个完全同你即係搭唔到嘴嘅朋友呢做朋友㗎嘛，啱啱啱。咁所以呢通常即係都讲唔系淨係单单讲靓嘅。不过当然啦，靓系真系着数啲嘅，尤其是女仔啦，系咪，即係如果你生得标致啲嘅，咁通常都身边咧都好多小蜜蜂喺度嘅，系嘛？即系后生嘅时候啦。咁就算年纪大咗都好啦。我自己觉得咧，无论系哥哥又好，姐姐又好，都要注重下嘅外表嘅，因为咧即系一行出街咧就即系见人噶啦嘛，系咪？即系你屋企几咧啡都唔紧要，因为只系可能得你屋企人即系几咧啡嘅样，应该都见过啦。咁但系出到街咧，都应该系要好好咁样即系。即系唔好话打扮，应该话整齐清洁咧，都应该系尊重人啦，同埋尊重自己嘅。咁啊，当然啦，清洁系好紧要啦。咁啊，近排即系要尊重咧，就更加要戴翻个口罩啦，系嘛？亦都见即系有见过啲哥哥姐姐咧，可能即系我都知道口罩系好焗嘅。咁戴住，尤其是行斜路啦，或者行呢一个嘅楼梯级嘅时候，真系会觉得好辛苦嘅。咁但系行慢啲咯，唯有系咪咁保护人又保护自己啦。咁或者尽量唔好出咁多街啦。唉，不过又唔系几好啊，嗬！即系有时可能出惯咗街，朝头早做晨运嘅哥哥姐姐咧，咁啊去早啲啦，或者去啲人少啲嘅地方。不过最紧要咧都系听卫生署讲。勤洗手啊！好咁啊，刚刚听过咧有樱花驻唱嘅呢一首《点解我中意你》啊？中意嘅话，可能就会因为靓啦，歌仔靓，唔知道系咪都系吸引人嘅一个方法咧吓？我哋有琴姐李向琴，歌仔靓。 个仔靓啊靓得了，个仔靓咯，引动我思潮，含情带笑，把眼角做介绍，还望多你把我来潮。个仔靓啊靓得了，盼望见了，要让你几亲，福雅别要。运通世界咁靓嘅男人，确系少。我为你冰烟单之爱恋，欠送命一条，思君心更焦。三魂都被你勾了， 女多。 咩话？你讲香港靓女多啊？咁大概会点嘅情形？我望你形容下，点点望？ 由中环路过，有好多靓个鬼火，更风骚浅笑炮送臭波。认翻错啦！ 你向处瞒亲我，你所谓真不妥。 我必要认错， 不要认错。 我话过以后信得过。 你啲男人都信得过嘅咩？ 男人点信唔得过啊？ 俗语都有话，男人信得过啊，猪乸都会上树啦。 喂，老婆，你闹我一个唔紧要，你唔好一足就扮一船人。你哋啲女人你信得过咩？ 女人梗系信得过啦。 女人信得过啊？狗乸都会落水啊！ 你话咩话？ 唉，老婆唔好嗌啦，最多以后我唔睇女人啦。 真嘅，出边有咁多靓。 嘿，点及我老婆？ 你情人千百万。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香港记者协会原本计划听日在港岛区举办游行，就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表达关注。警方反对之后，记协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商议后有条件批准，又指如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批出豁免限聚令的条件，记协可以游行。政务司司长办公室深夜回复表示，就记协提供的资料，政府未能确立有关游行符合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相关条文的条件。又指卫生署不建议举办任何涉及大量群众聚集的活动，尤其现时本港社区持续出现隐形传播情况，政府有需要透过不同限制社交距离措施，避免疫情在社区蔓延。记协话对游行被迫取消感到极度失望，并对张建宗拒绝给予限聚令下的豁免表示无奈。记协呼吁同业切勿在未获豁免之下继续进行相关集会或游行，又话将会透过其他途径继续为蔡玉玲同业界发声，提供所需支援。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下跌 3.5%，跌幅较第二季明显收窄，按季更加反弹 2.8%。 政府经济顾问欧石雄表示，如果本地疫情继续受控，环球经济没有突然逆转，本港第四季经济可望进一步轻微改善，但考虑到头三季表现等，预测本港全年经济收缩 6.1%。被视为英国首相约翰逊亲信的卡明斯决定离任首席顾问一职。卡明斯在当地星期五拿着一个纸箱离开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首相府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卡明斯将于今年圣诞等新的首席顾问获委任之后离职。报道说，卡明斯和约翰逊商讨之后，认为现时离开好过下个月才离开。报道有指离任的安排即时生效。字节跳动旗下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在法庭文件中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已经批准将出售字节跳动美国资产命令的生效时间延长15日。该行政命令原定要求字节跳动在过去的星期四前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TikTok 表示，现时必须在今个月27日前达成交易协议。

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我成日都话咧，快乐又系咁过，唔快乐又系咁过，点解唔快快乐乐咁过咧？真系有好多时候咧，都唔知道自己系即系仲有几多呢一个嘅生命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好好咁活好今天，就唔好忧虑明天咧，都系佩佩一直以嚟嘅宗旨嚟。好，咁啊提提你啦，咁啊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朝头早喺星期六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咁啊室外温咧而家有23度啦，相对湿度72%嘅，当然啦，逢星期六咧都会有好多好歌送俾你嘅。呢排咧觉得冻冻地啊。好喜欢出去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呢个人又好像精神啲，又好像混乱啲。不过如果牵过太阳又好像多得仔，一个就已经够了。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分。

小峰姐的这一首歌曲啊，咁就人生都是充满希望的，即是每一日呢都是要快快乐乐咁过下，咁人生总有这个逆境过后就是顺境的嘛，是吧？咁今日可能要戴口罩，听日可能唔使呢，是吧？今日即是要勤洗手，听日可能又唔使呢，其实勤洗手日日都要嘅，无论有冇疫情都要啊。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呢，即是戴口罩虽然都是辛苦，但是又真的确实可以减低即是这个传染病的即係散播啦，特別即係你可能喺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你即係好多人嘅時候咧，其實戴翻個口罩咧，無論自己有冇病都好啦，其實都係一個好好保護自己嘅一個方法嚟嘅。首先走，我哋有陈秋霞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初时风势较大，下周初咧天色系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嘅。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70%。接着我们有罗技的歌声，愿望就是明天， 别离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过那会遇任爱大树 Encore， 意里仍仍如珠串摇透，自觉真的很眼前，愿留住偏事不讲再见，若情意永在，下朝再见，依依在唱这一歌，热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中再见，愿望就是明天，世态变化万千，共聚时光片刻也怀念，日后但愿同天替你献上敬歌，习年为说一声再见， 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歌哪会完，依在想你一抗，以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中再见。心去追求理想，寻觅美善，真知激扬热倦，坚忍化为强健，为所爱倾尽全心，将一切奉献，完全无。真理光耀我心，不肯有。真理光耀我心，不肯有变。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咧，佩佩身边梗系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我哋又见面啦。 系你好，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记得上两个星期咧就开始讲紧一啲嘅妇女保健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又讲下，如果收咗经之后嘅姐姐发现有唔正常出血嘅时候，应该要点做，同埋通常系有啲咩问题嘅咧？ 咁就唔使讲㗎啦，即係无情情你譬如係收咗经已经两年吓、啊、突然之间呢就开始又有好似有啲经期咁，不过又唔係好多呢，咁呢就当然应该要去睇返你嘅医生啦，你嘅妇科医生做一啲嘅检查， 嗯， 睇究竟有咩事干发生，咁呢个一个警号嚟嘅，其实有啲出血性嘅现象都。 你嘅意思係好少份量，甚至乎係我哋叫漏啡嘅时候都要留意啦，係咪咁讲？ 係啦，呢啲呢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因为如果一个妇女已经肯定佢嘅更年期之后嘅话呢，咁就唔應該有一啲所謂即係經血嗰類嘅流出嚟嘅、或者少少都唔應該發生嘅，咁所以理解啦，咁要知邊樣嘢啦。咁當然即係我哋啲姐姐有時即係譬如話年紀大啊，七啊零歲咁就唔知啊，唔知嗰條底褲度有啲色喎，咁唔知係小便定係即係下陰出血咧，咁、都有時咧你唔識分，咁所以咧。你應該要了解一下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啊？從呢個膀胱嚟、尿道嚟，定係喺嗰個婦科嘅問題啦。 嗯，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已經係收咗經嘅姐姐們咧，需唔需要年年都去驗身嘅咧？ 嗱，咁咧就當然我哋即係定期嘅身體檢查都重要嘅。咁即係 我所指嘅係婦科檢查。 婦科檢查咧，我都通常講咧就。一般嚟讲都系做到六十零岁就可以唔使做、但系咧当有身体有警号嘅时候，都系要去做一啲检查，因为咧都同样地咧过咗呢个六十岁之后咧，你都可以有唔同类型嘅妇科嘅疾病啦。咁、我哋最常见其实一啲所谓退化性阴道炎。 退化性阴道炎同普通阴道炎又有咩分别呢？ 啊，少少唔同啦。退化性阴道炎咧就关真系同呢个停经之后有关系啦。因为我哋喺个停经之后咧，我哋个女性荷尔蒙分泌下降至到冇嘅时候咧，咁喺嗰个所谓阴道分泌物啊，成都会少咗啦，咁就干燥。这个退化性阴道炎会有时好多不同的症状啦，有些妇女会可能痕啦，咁亦都有时因为个阴道炎影响会有些出血啦。咁呢当然呢就是我哋六十岁以后的姐姐都会有一些性生活啦，咁即可能会影响到痛啦。咁呢个呢好多时呢就是退化性阴道炎而引起。咁当然个情况就应该即是你要睇你嘅妇科医生啦，或者你嘅家庭医生。咁亦都可以咧，就一啲嘅藥物幫得到啊。 嗯，咁退化性陰道炎如果唔理佢會點樣噶？ 唔理佢就即係頭先講啦，佢可能會影響佢，有時有啲人會影響到感染咧、或者我哋有時咧都會有一啲嘅細菌嘅滋生喺度啦。咁細菌滋生嘅話咧，就對個陰道冇乜影響，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咁。但係咧，啲細菌滋生咧就可能躝去入去嗰、那個即係尿道，引起即係尿道炎啊、膀胱炎都會嘅。 如果你引起尿道炎同膀胱炎係會痛噶嘛，係咪啊？ 係會痛啦、尿頻啦，或者出血啊咁啦。 咁即係話其實係咪都好簡單食下藥就已經可以好翻嘅咧？定係都要食好耐藥咁樣，或者甚至乎要更多嘅治療咧？ 咁我哋就退化性嘅阴道炎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用一啲嘅雌性荷尔蒙嘅一啲嘅药膏咧，其实都好多时咧都可以咧， 就係好快都可以幫佢即係改善過嚟㗎啦。 嗯，咁呢樣嘢有冇得預防㗎啦？陰道炎好聽落好似同唔乾淨所引起咁啦，係嘛？咁但係退化，退化好似避無可避咁樣。 係啊，咁啊一。因人而異嘅，有啲人比較容易，因為即係過咗退化啦，即係你冇咗呢個即係雌激素底下嗰、那個陰道嗰、那個即係分泌物啊，抵抗力咧無可避免都下降嘅、嗯，所以因人而異咁，所以咧個人衞生都重要啦嚇，喺、個人嘅衞生裏邊注意，咁有症狀咧，我哋睇醫生用一啲嘅即係局部嘅藥物咧。好多時都會改善翻，會好翻嘅。 嗯，咁會唔會話係生育比較多嘅婦女係危險啲，多機會啲嘅咧？ 冇直接關係嘅。 係、 啊、生育多啲嘅婦女就會係嗰個骨盤底肌嘅衰退啦。我之前講過啲失禁啊嗰啲咁啦，同埋即係再加埋更年期之後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骨盤底肌冇咁好嘅時候咧。有啲所謂壓力性小便失禁出現咁樣。 嗱咁簡單啲講，呢樣嘢避無可避啦。咁啊，唯一就係、是、如果有症狀就嗱嗱聲去睇醫生啦。頭先你都提過咧，就可能會引起一啲尿道炎或者係膀胱炎。其實尿道炎同膀胱炎對於姐姐嚟講係咪都常見嘅咧？ 係，咁呢個尿道感染咧，都喺女性嚟講比較普遍啲啦。當然我哋頭先講咧，就係、是、一個。更年期後婦女咧喺嗰個尿道啊同埋陰道方面嘅退化咧，咁係容易啲有一啲嘅細菌滋生，啲、細菌滋生咧就係、比較容易啲會引起一啲感染嘅問題咯。 嗯，咁預防係咪即係成日清潔佢咧？咁係咪就可以預防到咧？ 嗱、啊，咁咧呢、這個我哋見到嘅尿道炎啊、膀胱炎咧，好多時咧都係咩菌咧？知唔知咧？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喺邊嚟噶？ 通常是糞便咯， 系咯，咁你糞便，咁咧就其实咧就尿道感染咧两个年龄系普遍啲嘅、一个咧就系嗰啲细蚊仔、女仔，系咪？另一个咧就系年长一啲嘅妇女，咁、当然其他妇女都会有尿道炎吓，咁咧、就系大肠杆菌系最普遍嘅，咁点样嚟咧？就是、多数喺个糞便里边嘅污染。 嗯 咁所以首要咧就係要知道嗰個清潔啦、清理啦。 尤其是去公共廁所嘅時候就要留意啦，係嘛？ 自己個人衞生係更加重要。因為自己個人衞生咧，呢個大腸桿菌咧，多數都係來自自己嘅便便嘅。即係佢便便咧就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周圍嘅皮膚裏邊係遺留咗喺度一啲嘅便便唔好清理得到咧，咁咧經過你嘅衣服啦，即系你嘅底裤嗰度咧，其实就系即系磨下磨下，去到即系向咗前边。咁咧就系、再更加上我哋嗰、那个即系抵抗力冇咁好嘅话咧，嗰啲大肠杆菌咧就会朝即系经过我哋嘅即系皮肤咧、入到我哋嘅即系个即系尿道，然之后系个膀胱感染咁啦。咁呢个就需要咧，就系、我哋个个人卫生做得好嘅意思咧，就话。我哋大便之後咧，個清潔好緊要，咁所以無論係啲細蚊 B B 女，或者係啲老人家都注意咯。嗰啲便便咧就唔好話咧，就抹便便嗰陣時咧，同人咧比較習慣咧，佢抹便便嗰陣時咧由後向前咁咧，方便嘛，啱、位置 正常唔係由前到後嘅咩？ 前到後咁，但係有啲人好多時有啲人咧就後去前，因為咧係你個手嘅即係方向啊。吓，好多人都你就啱，你讲啱啦。但系好多人咧方向咧，因为只手咧，只个抹便便嗰阵时咧，后边向前边系顺啲噶。啱啱啊？由前边向后边系要 舐住手咁样， 好丑噶嘛？唉，咁都系即系你就你阿妈妈教得你啱啦，你又教得个女啱啦，咁、你好正确。咁但系好多人咧就顺手。顺手嘅意思咧就话你抹得好干净。不过由后边抹去前边干净， 带去前边啦。 系，虽然你抹到最后张纸咧完全干净，不过咧就因为你嗰啲即系唔干净咧，向咗前面扫啊。咁就有机会容易啲会感染。 系， 呢个都系特别需要小心啦。咁多人嘅清洁就好重要噶，即系话其实有时咧，有啲人咧就会。 大便完之後會洗洗嗰啲就乾淨好多啦。 係、即係如果喺屋企嘅就順便攞水嚟洗下佢，咁就最乾淨啦。同埋其實用廁紙嚟抹咧都會好唔舒服嘅。其實如果用水嚟清潔咧，應該就係最乾淨。 同埋咧，有時咧就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姐姐嚇，七廿零八歲啊，或者有時會有機會尿失禁嗰啲、或者佢哋屋企人驚佢哎有意外嘅時候咧，就會用咩啊？ 片啊？ 尿片啊？用尿片咧係好容易會導致尿即係尿道感染嘅喎， 因為嗰抛嘢就喺个尿片上边啊嘛，咁咪会来来回回咯。 系啊，同埋你唔系净系大便啊，仲会正常我哋个人都会放屁啊嘛。 系哦，放屁都会有机会引致嘅。 咁你放屁，如果你 带咗一啲 嗱，即系用咗尿片更加容易啦，因为你放屁嘅时候咧，佢都会有啲即系粪便啦，咁即系去咗个片片嗰度，个片片你唔。你冇濕到唔滿嘛？咁你咪喺個片度喐來喐去，又移到前移後，咁所以好多時容易感染。咁好多時會教嗰啲屋企人咧，嗱，如果真係大完便或者屙完尿之後，你唔好俾佢攬條片咯，即係放下風啦、 即係好似小朋友咁樣著開浪褲咁樣啦， 可以咁講啦，即係話如果佢係照靠人即係、幫嘅。咁你又知道佢排完尿同排完便，佢都要有两三个钟头都会排啦。 可以俾佢有啲乾爽嘅情 况。咁咪乾爽，咁就减少好多机会嘅。 系，所以头先你就讲啦，话呢一个嘅尿道炎啊等等呢啲嘅系小朋友都有机会发生，就系因为大家都系会大片嘅问题啦。明白明白。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咧就系林万福医生嘅，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探讨下一啲不同嘅保健嘅话题啦，好唔好？ 好啊，拜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咯噃，咁啊，要留到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咧，先至可以喺清晨爽利再见到大家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啊。佩佩约定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噃。听埋校长嘅呢一首《朋友》。下星期再见，拜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

记协原本是计划在听日举办游行，就住港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的事件表达关注的。警方早前是反对经上诉之后，政务